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部有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5%。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持续高温闷热的天气，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午后到夜间有雷阵雨天气，要注意交通安全。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欢迎来到我们的旅行号1073，我是道道。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歌曲呢，大家有没有感到一丝非常热辣的感觉？来自 Rihanna 带来的 Breaking Dishes。其实说到 Rihanna 呢，大家都知道她是巴巴多斯产出的美女哈，就一下来到了中美洲的热带风情。那今天呢，我们这位嘉宾也是要带着大家去到一个我们很喜欢，但是却很少有人去到的一个海岛国家，真的非常的美，那就是巴哈马。哎，巴哈马我个人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哦。如果你也同样对巴哈马感兴趣的话，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好，那么首先还是要隆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他是来自1000米摄影工作室的创始人，也是他的资深摄影师，同时呢也是旅行职业摄影师，叫做徐坚。欢迎徐坚。耶、 对，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对，徐坚是不是有一点紧张？ 做的直播做的比较少 啊。不要紧张，一定要放松啊。 好， 对，这次去巴哈马是工作对吧？ 对。 真羡慕你能去这么好的地方工作。 工作其实在哪都一样。 是吗？ 虽然有风景很美，但是你随时都要保持高度的职业状态。 也是，我觉得真的我特别认同你这句话，工作到哪儿都一样，就是因为作为一个摄影师嘛，你肯定是帮客户去拍片子，然后你的那个镜头里面和你的眼光一直要锁定在他们身上。 是的。 对，所以周围其他的美景可能你就无暇顾及到了。 倒也不是无暇顾及到， 他也会 我工作的一部分。 哎，那今天我们不妨以一个摄影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个巴哈马的行程，然后到底都走过了哪些地方，拍了哪些场景，好不好？ 好。 对，因为最近呢，大家也都是在不管是旅拍啊，还是写真呐、啊，还是婚纱照啊，啊，全都是一个高峰期扎堆在这儿。那我们今天就是如果大家也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那今天还可以除了这些介绍之外，我们也可以教大家如何拍好一个旅拍的照片。 好的， 好的。那待会儿十分钟资讯之后呢，咱们就来开始聊，好不好？那先让徐坚稍事休息一下，准备准备哦。 好，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带出今天的旅行号新鲜资讯。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好，旅行号新鲜资讯，今天呢我们来看看又有哪些好消息要带给大家。首先要跟大家播报一条消息，就是首届丰宁坝上草原文化节拉开序幕了。这也标志着以马文化为主题的草原度假特色小镇中国马镇正式落成。中国马镇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因为这个地方我还真的是去过哈。这个马镇呢，大家不要觉得好像这个觉得好像啊，那就是跟马有关，或者说是让我们参观一下，策马扬鞭一下，但真的不是这样。这个内容涵盖了方方面面，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马镇呢，中国马镇度假区位于河北丰宁大滩镇北部，离北京市区有260公里，气候凉爽。一期工程占地50公顷，主要建设有五马世界、满运奇峰、烤羊美食街、蒙藏特色酒店群四大主体近40项旅游观光项目。怎么样，你还觉得是一个非常单调的小小的马镇吗？ No， 并不是。那在五马世界呢，不仅可以体验骑马的乐趣，还能近距离接触汗血宝马、阿拉伯马等世界名马。那满运奇峰则是融合了满族民俗文化、马文化、魔术、杂技为一体的文艺表演。烤羊美食街汇集了60家餐饮店，人们可以品尝到正宗的坝上烤全羊啊，好香啊！啊，几个人吃都是没有问题的哈，大家一起更热闹。此外，园区还拥有神马5D 影院、天马行空、亲子游乐园，还可以体验热气球、滑草、卡丁车等项目。夜晚景区还有草原烟火激光表演。真的可以说是非常丰富了啊。据了解呢，今年8月园区还将启动2期建设，包括8期帐篷、房车营地、盛世草原等。此外还包括冬季冰雪运动项目，届时人们不仅可以在夏季来中国马镇避暑度假，还可以在冬天来运动休闲。哎，真的就是冬夏两季都可以，春秋呢更是不必说，也是草原最好的风景。所以总结下来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来到这儿去体验不同的项目和乐趣。好，那么我们依然这个关注国内的部分哈，来关注我们北京。哎，北京呢这两条呢还都是跟地铁有关。首先我们来看北京地铁二维码乘车，现在都可以二维码乘车了，最高的日使用量突破了100万人次。那如果现在你还不了解的话，那可能我们都有点 out 了啊。看看这个二维码到底如何乘车。记者从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获悉，北京市轨道交通二维码乘车服务已经平稳运行3个月了。我的天哪，我至今还没有刷过。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二维码乘车最高日进站量达到了108.1万人次，累计进站量超过5600万人次。这个数字让人非常的惊诧啊！据统计呢，全网开通二维码乘车服务以来，单程票使用量下降明显。那今年7月份，单程票使用量同比下降了26%。那二维码乘车进站量前5名的车站为北京南站、 北京站、北京西站、西单站及青年路站，也均是单程票使用比例较高的车站。这个据悉呢，是为了便捷乘客的出行，满足多元化的支付需求，北京轨道交通互联网服务票务服务平台将按照全面开放确保安全的标准，向所有传统银行和第三方支付企业开放。那在细节方面，近期在每个车站都配了充电宝，解决因为乘客手机没电而导致无法刷码出站的问题。哦，原来是这样哈，就是以后呢，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公交卡或者说这个一卡通的朋友，比如着急我要乘一下地铁，这个二维码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哈，因为你可以自由的选择直接刷二维码乘车，线上购票、车站取票等等多种服务方式相结合，这样就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出行。那紧接着这个第三条资讯也是跟第二条资讯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到了配充电宝，方便乘客救急。这也是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的，为了避免乘客使用手机扫码出站时出现手机突然没电的情况，近期开始呢，每个地铁站将配备充电宝供乘客临时使用，以避免乘客无法出站的问题。那真的是特别的细心和体贴了哈。从上周末起，北京地铁扫码乘车已经增加了微信支付渠道，棒棒的，我觉得真的是越来越方便哈。把这些渠道都打通之后，我们的出行将极大的便利化。那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的主任介绍说，像一通行 APP 二维码乘车服务自今年4月29日上线以来，扫二维码最高的这个日进站量达到了108.1万人次，这个我们刚才也是介绍了。那他说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北京轨道交通服务水平，引入多元化支付方式，满足更多游客的需要。那像目前呢，二维码乘车支付已经扩增为工商银行、微信支付、支付宝及京东支付四个渠道，那方便乘客扫码乘车。我觉得未来可能还会开通更多的渠道哈。那在扫码进站之后，地铁后续还将增加人脸识别等新的进出站方式。他还表示说，目前人脸识别原型机已经开始进行试验了，接下来将会对设备识别水平进行测试。不过因为地铁客流量大，人脸识别面临着大客流进站，还需要不断的完善它的算法。那目前北京地铁开通人脸识别进出站时间还尚未确定。这是三条我们的国内的消息哈，来关注一下国外的部分。国外呢，这个也是跟前段时间我们报道的一条消息息息相关的，就是美国加州的山火。那山火呢是持续肆虐，又导致一名消防员的丧生，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实啊。那据外媒的一个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山火持续肆虐，已经造成至少5人死亡，数万人被要求紧急撤离，加州也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当局29日证实，又有一名消防员在扑救大火的过程当中丧生了。这名消防员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内救火时被一棵倒下的树砸中，不幸丧生。他是在加州山火扑救任务中丧生的第二名消防员。那在此也是为他表示哀悼哈。那截止到29日，已经有5人在大火中死亡。据最新的报道，大火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了6人。那美国联邦政府已经宣布加州进入紧急状态，白宫也表示特朗普下令联邦政府协助州政府、部落及地方机构应对山火造成的紧急情况。那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区有权识别、动员并酌情提供减轻灾情影响所需的设备和资源。反正希望这个山火的肆虐呢能够快一点结束哈，一切恢复正常。再来关注法国埃菲尔铁塔管理处，8月1日又开始罢工了，这是为什么呢？也就是当地时间的8月1日哈。7月31日的一个报道，巴黎埃菲尔铁塔管理处员工日前发出罢工的通告，准备在8月1日这一天罢工。那原因是抗议售票处前的接待工作混乱，导致游客大排长龙。 还真的是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引发一次罢工啊。反正这个法国总工会就认为说，这是因为管理层决定将铁塔下北区入口单独保留给持预售票的游客，所有其他游客呢都必须从另一个入口去进入，这样一来两边人流量严重失衡，在某些时段预售票入口门前空空荡荡，而另一个入口前则是大排长龙，游客可能要排长达两三个小时。其实这个也是要合理分配一下哈。预售票呢你可以给出相应的时段，那如果在这个时段过后它没有那么多的人的话，也可以把这个就是正常售票的窗口的长龙引流到这个预售票的窗口当中啊，这样可以让大家都有一个比较好的游览体验。反正两家工会都是批评称，目前的安排不仅导致游客浪费时间怨声载道，而且工作人员也是精疲力尽，但是管理层却坚持教条的立场，这个双方是各持一词，然后现在都是就属于互不相让的状态哈，希望可以合理的去解决。好了，那么这个今天的资讯呢就到这里了，也是方方面面涵盖了来自国内的部分、国外的部分，基本上国内的部分呢都是比较好的消息哈，那国外的部分就是让我们稍微有一点点揪心，希望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这种人为的一些不合理的配置都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我们出行的时候或者说当地的居民能够有一个特别好的居住环境，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人身安全，人身安全这是我们一直以来都不断的强调强调再强调，因为安全才是旅行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和因素。好，那么来到了11:45，马上有请我们今天的神秘大来宾隆重登场，来分享神秘而美丽的巴哈马。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哎，我今天听这个电乐，我就觉得，哎，好像特别有一种海边闲适的风情， 对 那种感觉哈。来，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1000米摄影工作室的创始人，也是一位职业的旅行摄影师徐坚，欢迎。 大家好。 哎，是的，就徐坚可以把话筒往前挪一挪啊。 好， 来，那今天呢，咱们分享的是遥远而美丽又神秘的巴哈马。就我自己首先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多人把巴哈马，包括我也是以前。巴哈马和巴拿马总是弄混，那其实巴哈马和巴拿马他们俩离得还真是不远，对吧？ 对，他们都在美洲啊。 对， 一个在美洲中部，一个在美洲的南美，在南美。 对，那巴哈马是在中美洲，是不是？ 对对，巴哈马也叫美国的后花园。它好像就基本上在美国的侧面。在美国疆域之范围之内吧，但离得很近。很多美国人休假都去巴哈马。 对，那这次咱们是跟着客户去旅拍到了巴哈马。 对，这是我的工作。 这是你的工作哈。但是这个工作呢也是可以融合很多当地的风情，然后给你不一样的感觉。那我先问一下，这一趟你的整体感觉是什么？除了累之外。 挺好的，巴哈马它那个首先呢游客比较少。 哦，游客比较少。 对，它没有像有一些热点的那个旅游区游客特别多。游客还是比较少。设施呢相对比较完善。但是有一些服务倒不是特别尽人意。 是吗？哎，还真有、这个。 但我也不能确定这种服务是专门对中国人而言还是对全世界人都 是什么样的服务呢？就比如说他的态度，还是说 对他的态度，我觉得我去过很多地方嘛。大部分的国家都很友好，有一种友好是那种天性纯良的友好。 对， 还有一种友好呢是那种比较功利性的友好，就是、因为你是去花钱的嘛。 是的是的，有这种就是相对功利一些，但是也有就是他们自身的民族素质啊， 对， 它体现出来的，哎，不管你是谁，对，来了都是客嘛，我就有义务去帮助你，有这样的。 有很多民族他们 我觉得可能也跟他民族历史有关，就是从来没什么波折，然后人都很平和，从说话到做事情都很平和，这很好。巴哈马这国家是个移民国家，好像原住民很少，它真叫做海盗的故乡。 哦，对对对， 海盗故乡，这加勒比海盗，就是指的说是巴哈马天堂岛，就是据说就是加勒比海盗的那个老巢， 是吗？天堂岛是吧？ 天堂岛，对，他们首都在拿骚，拿骚还有一个叫海盗博物馆，这次去我们本来想去看看的，正好那天还闭馆了，没看到，但是我从其他的介绍看，好像也。文物也不是很多， 对，海盗这个留下的宝藏并没有很多，海盗更多的是传说， 对对对， 对，然后拍成了电影， 然后整个巴哈马这个服务业，对于相对来说不算很热情吧？ 是吗？就比如说咱们到了一个餐馆，然后去点餐，它是。他是怎么样去服务的呢？就是很正常的、那个、 餐馆都很好、餐馆都没什么问题、 那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我往往在一些那个小小的像那个咖啡馆 啊、 那个比如说有一个事儿吧，我们在海滩拍照、然后当时下了小雨，我们希望在咖啡馆里买杯咖啡避一会儿，但是当时还没到开馆的时间， 哦，不营业 啊、不营业、但是实际上时间也是很晚了，就是他们是9:30，他说9点了、已经9点了，我们在那个屋檐下，希望他们能早一点开门，我们避会儿雨。那完全就拒绝我们，不行。 那可能他们就是严格按照这个时间。然后对我说9:30就是9:30，我绝对不会说那个早开半个小时。 没错。 对，可能每一个地方它都是不一样嘛，就是因为巴哈马它也是一个移民国家，有各种各样的人，它可能跟它的就真的是历史文化呀，包括它的在本国它经受的教育啊或者什么，它都会觉得好像每一个都不一样。有的人就是墨守成规，就一定要到这个点开门，有的就是哎呀那非常热情，你看都下雨了，那我就早开半个小时让你进来。 对，也有可能，像我们他们主要讲的都是美式英语，那个可能在沟通上也是有一些障碍吧，美式英语也不很纯正，基本上听起来就像方言很重的样子。 对， 那还是加一些笔画， 是，反正就是再加上连笔画带猜，反正也能懂。 对，我们这次是从。纽约飞到飞的拿骚 哦，纽约飞拿骚， 因为中国没有直飞巴哈马的那个航班，都是得从要么就从加拿大走，要么就从美国走，我们从纽约飞过去的。 那没有在纽约做一些停留吗？ 有啊，纽约是拍摄都市题材的好地方， 那绝对的大纽约， 对，纽约从20-30年代开始就是已经都市的典范，那个都市文化已经发展到一个很成熟的阶段，不管你是那个大街啊，或者说那个屋后大厦后面的小巷啊，都很有很有都市文化气息， 对，就很有那种就是美式风情的感觉， 对，美式风情 就是超现代化的一个大都市， 是， 那你们这次先到了纽约，在纽约停留了多长时间？一天两天 待了一天啊、 去纽约什么地方？去纽约时代广场拍吗？他们这次是婚纱照还是说情侣的那种写真？ 是情侣的那种写真不是那种特别严格的婚纱照，所以拍摄的题材可以更广泛， 是的， 那个适用的内容也比较多。 其实好多人就是因为现在也是赶上一个拍照的高峰时节， 对， 然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旅行拍照，像情侣照也好，婚纱照也好，但是就是像情侣照，尤其在纽约这样的大都市，怎么样去取景选景才能拍出来那种特别好的感觉呢？这个是由摄影师来定，还是说由这个顾客去他们去选择？比如说哎，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好，能不能拍一张，是这样的吗？ 当然顾客要提这个要求，我们肯定是不能拒绝的 啊。 一般我们是要沟通，我了解客户所需要的是什么，因为大家可能要求差别很大，有的人会喜欢那个偏冷色调的，有的人喜欢偏暖色调的，有的人喜欢硬一点的风格，有的人会喜欢那个比较浪漫 一点 的风格， 嗯， 对对，这个差别又挺大的，然后我一般都可以在拍照前跟客人进行充分沟通，然后我再根据我们拍照内容来选择不同的器材，你像在纽约这种都市拍照，他们会选择一些长镜和广角，超广角和长镜，这两种镜头比较适合在都市里面的拍摄。 对吧？ 嗯，我当时客户还要求一些夜景嘛，我们还准备了那个 我觉得夜景超棒的。 对， 嗯， 夜景会很好。 嗯， 我们可惜没有在美国拍夜景。 嗯， 当时时间上不允许。 嗯， 后来我们是在巴哈马拍的夜景。 哦， 在亚特兰蒂斯酒店有一个水上公园。 哦， 那个夜景也不错。 是吗？水上公园它是什么？是高空俯瞰那个就整个拿骚，还是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不是，就是类似我们的水上乐园吧。 就是水上乐园 啊，对对对对，它名字叫 Water Park。 嗯， 可能叫也叫水上公园，它有各种游乐设施。 嗯 啊，但是那个服务完善度很高。 嗯， 环境也很美。 哇，对，那晚上一旦亮起来，就仿佛来到了迪士尼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对， 嗯， 比迪士尼要安静一些。 安静，对，这个时候我觉得反而适合拍照。如果你在迪士尼的话，那人真的太多了，尤其那个烟火秀的时候，基本上你就已经麻烦让一下。对，都是这种状态。 是的。 是，那纽约你们去了哪些地方呢？拍照。 纽约我们拍的地方比较少，就像您说的那些主要的那个 时代广场 啊，对对对 对啊，像第五大道、 那个、对对对，就这些主要的景点就拍了、 哦、 因为时间比较短嘛，我们在那转机时间不太长，拍的比较少、 嗯嗯嗯、 然后我们就从纽约飞了拿骚。 嗯 啊，你像拿骚机场、 嗯、什么感觉？ 我觉得很小哎，这个机场。对、 哦、 因为刚从纽约那个大机场落到那个拿骚机场、 哦、 好像很小，尤其是纽约拿骚机场，它分国内航班国外航班，也跟咱们中国一样、 嗯、 那个分国内航班的地方，那也就像一个公交汽车站那么大。 真的吗？那么小？ 非常小，你都不能相信那是机场。 我的天哪，就是是相当于我们的四惠枢纽站和东直门枢纽站这样的吗？ 比那个可能还小一些。 真的，我的天哪，可能也就停那么两架飞机。因为其实巴哈马它主要是以海岛著称嘛，所以它整个国土面积并不是特别的大。 是， 嗯， 人口也很少啊， 嗯、 巴哈马20几万人， 哇， 就相当于我们这一个区到不了，可能一个社区的人口啊。 是的，一个社区可能大的、 啊、 要稍微大点社区都比这个多。 是是是， 嗯、 大部分是黑色人种、 哦、 啊。那个也有华人，相对比较少。 嗯，就我觉得巴哈马，因为它在中美洲嘛，就是从美国过去之后，然后你会瞬间感觉它的那个气候啊，还有整个的天空什么的景色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它是海洋性气候、 哦、 天空从云层变换特别的规律、 嗯、那、 我们从那个拿骚机场下来的时候、 嗯、 当时是傍晚，但我没看到特别好看天空。 嗯， 然后过关的时候有点麻烦，我觉得 是因为查的严吗？ 护照的那个过关就比较快，然后是中国护照的就会反复盘问。 嗯嗯 啊，那个我想，因为我听人说好像那个从，因为巴哈马对美国是免签的嘛， 嗯嗯， 对那个南美洲好多国家也是免签的， 嗯， 然后偷渡客就找到一条捷径，就是从巴哈马转美国。可以有个偷渡捷径、 哦、 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反正对持中国护照的人盘问的就特别多。 对，他这种就是可能会比较严格，因为美国也好或者是南美也好，他们都是挨得比较近的、嗯、但是像你些亚洲国家或者说欧洲这边过去的，他会可能距离上也是比较远，所以说一旦看到他是一个哎亚洲面孔或者说陌生的面孔，他就会多问你两句，就基本上海关都会查得很严。 是， 对，嗯，好，那么这个严格的过关之后，进入到巴哈马之后又会有哪些景色呢？我们接下来接着聊。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巴哈马的海洋性气候，它一年之中温差都不会太大。 哦， 四月份的时候天气挺好的。 挺好的，晴天多还是雨天多？就是他们分旱季和雨季，对吧？ 对。 啊、哦。 我们去的那天那几天有晴天也有雨天。 嗯嗯嗯。 啊、 嗯， 那个雨天有雨天的美丽， 是吗？ 晴天有晴天的美丽， 对、哦， 是不一样的美丽。 是，其实有好多人就是会有一种误区，就觉得摄影嘛，然后拍照啊，一定是阳光明媚的时候拍出来是最好的。 其实不一定的， 是吧？它得看是什么样的。 对，要跟你根据题材有差异，也根据那个人有差异。 嗯， 有的人在阳光很强烈的时候眼睛都睁不开，拍照效果不会太好的。 哦、是的。 啊，有的人他可能，如果你拍摄题材需要一些。比如说那个阴郁的天气的， 嗯嗯嗯 啊，或者是 我就要拍个雨中曲，那你就不能晴天，对， 天气不受任何人的指挥。 是的，那这是从摄影的角度哈，但是我们今天呢，还是要跟着摄影师的脚步去到巴哈马的一些地方。这次就是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也说了，去到巴哈马它有一个特点，就不管你去哪个岛都要从拿骚去转去走，是吧？ 对对。 哦，所以你们这次就选择住在了拿骚。 我们住在天堂岛。 啊，天堂岛 和拿骚是、几乎是挨着的。 啊、 他们中间就隔一座桥。 啊，原来是这样啊。 这个天堂岛你可以，我觉得它就算一个酒店岛吧。 嗯嗯嗯。 这个岛上都是酒店，主要是亚特兰蒂斯酒店。 哦、 这个好像很多人应该都知道。 对。 这七星级酒店。 哇，亚特兰蒂斯、这次你们就住在这儿吗？ 是。 哇、我的天哪，这一趟好奢。对。 也有。 这住宿费是就是一晚多少钱大概？ 有贵有便宜的、 哦、 啊，有总统套房。 总统套房肯定就很贵了。 $25,000一天。 我的天哪， 我们住的不是特别贵、 哦、 几百美金一天吧， 几百美金一天，嗯，好吧，那也就是几千块哈，差不多这是七星级的一个酒店亚特兰蒂斯。那这个酒店其实也可以拍摄很多的东西。 是的， 嗯， 这个酒店不仅里面很漂亮、 嗯、 很华丽， 嗯， 外面很美，很有热带风情， 哇、 到处都是泳池啊、你走到哪儿都可以游会泳啊，然后花也很美。 它的就是内部的这个花艺是吧？ 对， 就是它有一些热带的花卉植物区。 对对， 嗯， 当地最有名的两种花，一种就是海岛常见的三角梅。 三角梅啊、好棒！ 对，还有一种是鸡蛋花。 嗯 啊，这两种花在当地最有名。 还真是，这两种花都是特别美的。一到就是像什么塞舌尔啊，或者说大溪地啊这些地方，然后都会有那个鸡蛋花，好多海岛都有这鸡蛋花。 没错， 对， 还有很多其他的花、因为叫不上名字，所以也记不住了。 那这些花就是也拿它们当道具在这儿拍了吗？ 当然了、当然，尤其是女孩都很喜欢和花一块拍，所以对于海岛的行，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拍照的主题。 是的，这个我有点又记混了，这有一个粉色海滩是在巴哈马还是在巴拿马来着？ 巴哈马就在巴哈马、 哦、 我们第一天去的就是那儿。 哇，粉海滩、它是在什么地方？是在天堂岛吗？ 不是，它是在叫阿卢斯拉岛。 阿卢斯拉岛。 这个岛上那个粉色海滩特别有名。这是我们这次旅行拍照的重点。我们从拿骚机场出发。然后去飞阿卢斯拉岛。那个飞行过程也很有趣。一大早我们去那个机场，我们大概是8点钟的飞机。我们7点就到了，因为要提前嘛。看整个机场因为很小，所以很快就办好了登机手续。 哦， 才7点，我们就去吃早餐。 哇，太早了。 对，7点钟去吃早餐，旁边就买汉堡。刚排上队，就看到机组人员过来了。然后就跟我们说，我们可以登机了。其实我们8点钟的飞机，这么早就要登机了，但我们得听从指挥，我们就登机了。没想到登机不久就起飞了。 我的天哪，提前走了。 是的，他那也不需要特别严格的那个时间管制。 对，哎，后面没有人了，飞。 哎，对对对对，就有一种这种坐大巴的那感觉。 对，还有没有人？没有人走了。 那飞机也很小，超级小，一架飞机也就坐20几个人吧。 是吧？是那种小飞机，直接从拿骚就飞走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 那个我是第一次和飞行员能坐在一块。 真的吗？ 啊，飞行员就在前面啊。啊，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驾驶室什么的都可以， 完全都可以看得到 呀。这个好、好有感觉呀。 是啊，而且这个飞机的因为小，飞行高度就低。 嗯， 当时飞起来的时候，太阳慢慢的从那个地平线升起， 嗯， 就跟着飞机一块升起。 嗯， 感觉到从来没有在这个距离上看过日出，飞在朝霞之中。 哦、 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体验。 我觉得这简直就是给人一种充满了希望的感觉。 是、 那有没有拍一下？ 因为机舱太小了，拿不住专业器材、只能用手机拍拍。但机舱并排只能坐两个人。一共就两排。 对、那一个小飞机也就是二十个人全都坐满了吗？你们 全坐满了。 那大概从拿骚去到这个埃鲁色拉岛是吗、它是大概要飞多长时间？ 大概飞一个来小时吧。 一个来小时呢？ 我没有仔细看时间。 那这个离得也不是很近啊。 对。这种飞机也不能像大飞机那个速度吧。然后我们下了飞机的时候时间还是挺早的。然后就从。 才八点多。 是啊。那他提前到了嘛。然后下了飞机就从那边要先去一个海港。从海港还要坐船才能去埃鲁斯还能去那个粉红沙滩。那个沙滩叫哈伯沙滩。 哈伯。 啊，哈伯。那个沙滩。然后我们就去找出租车。那出租车都是溢价的，没有打表的。 啊，都是这样的呀。 啊，对。然后。 那他们对，他们的货币是什么呢？美元吗？ 他们不是，他们有自己的货币。叫巴哈马币。 就 像是叫这个。和美元是1:1的使用。 那还可以啊。 对，一般直接使用美元就可以。然后报价差别很大，从120到50几都有。 这也太贵了吧，我觉得。120美元吗？ 美元。 那很贵。 车程并不是很长。 哦、 但是那边消费就是相对高一点。 整个巴哈马都是这样吗？ 大致上都要高一些。 哦。 因为他们的经济收入相对高啊。如果你把它换成人民币来算好像也差不多。如果是50多块到100块整个车程算起来也差不多。我们选了一个黑人老大爷，那个老大爷挺好的、他报的价钱不是最低的，一般我们都不敢要最低的。 对、不要最高的也不要最低的，就选一个折中的那种。 对，那个老大爷非常健谈。就是只是他说的大部分话我们都听不太懂。 对， 他一路上给我们介绍风景。我们本来就直接就要去那个哈伯海滩。但是我们在路过一个叫玻璃窗大桥的时候，这是我们的意外收获。这个大桥的两侧，正好是北大西洋和那个加勒比海。一边是北大西洋，一边是加勒比海， 交汇的地方。 是交汇的地方。 那能看出来明显的分界线吗？ 非常明显。 哇！ 就是北大西洋波澜壮阔，海浪特别高。然后加勒比海特别平静，就像个内陆湖一样。甚至我都觉得天空都不一样，在天空在这边有分歧。左边天空乌云比较多，右边天空蓝天比较多。很壮观。我们当时就要求能够下来拍一拍这个。那大爷还给我们找了一个高角度，能够同时拍到两边的完全不同的大海。 太棒了，我觉得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玻璃大桥是吗？ 它的名字叫玻璃窗大桥。 玻璃窗大桥。 它不是玻璃的。 它不是。我以为它是一个真的是纯玻璃做的。 不是。这个大桥连接了两个岛。或者说岛的两端。说是要是风浪大的时候桥会被淹没。然后这两个岛上班的人就不能回家了。所以得看天气回家。 对，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是的。 哎呀。天要下雨，要涨水了，赶紧 要提前下班，要不然回不了家了。 是的，这是一个玻璃窗大桥，这是此行的一个意外收获。 是的， 对，在这儿就是能从专业的角度来讲，能拍摄出很多壮观的景色吗？ 是的，是的，这个北大西洋看上去特别壮观，就像那种有一种男子气概的那种。右面的那个加勒比海又那么平静， 柔美， 很柔美。 只要换一个角度，立刻拍的完全不一样。 嗯，是的， 非常神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神奇的大海。 哎，这是一个玻璃窗大桥哈，如果要是下次咱们有机会去巴哈马的时候，一定要去到这儿感受一下，千万不要错过，这是大西洋和加勒比海交汇的地方。 是的， 对。然后呢，从这个桥拍完了之后，咱们就继续往前赶路，就到了这个哈伯海滩，是吗？ 对，到了海港，还要换船。 哦，还会换船，对。 很复杂，换船以后才能赶到那个哈伯海滩。 我的妈呀，那这个换船要再坐船多长时间呢？ 应该没有不久，那个就十来分钟吧，十几分钟的一个轮渡一样。那个哈勃海滩其实不大，一上岛就有人就可以坐那个电动车，就像高尔夫球场那种车。我们是边走边拍嘛，所以我没租那个车。一直就奔向我们梦想中的粉红海滩。 一上岸的时候还不是全是粉红的。 不是，一般那海岛就是白色的海滩，白色的沙子， 白沙 啊，白色的沙子，然后一定要去哈勃海滩才能够看得到。没有多远，这个岛不大，也就步行十几分钟吧。穿过一片绿色植物，我们就可以看到粉红海滩。 好浪漫啊！我在想，如果要是现在不是特别流行那种 ins 风吗？然后如果要是粉红海滩上面长了一个仙人掌，我觉得简直是拍摄超美。 很有色彩配比。就是在粉红的海滩上，你可以，它没有长仙人掌，但是你可以在海滩上插一些绿色的植物呀，或者带的那个饰品啊，都可以用这个来衬托，很好看。 对，我觉得它那个粉色海滩，因为是纯天然的那种粉色。根本就不是说我们人工调试出来那种粉色能够比拟的，拍出来特别自然。 我觉得可能这么说吧。你当时眼睛看见的时候，你可能不能想象它是粉色的。它要仔细看才能是粉色的。它是肉色的吧？ 有点像裸粉的那种颜色。 是的，是的。好多人刚看到粉色海滩的时候都有点失望。我觉得这个粉色海滩，我觉得很像人的一种愿望，就是你奔向它的时候，你充满了向往， 对，充满了 还有幻想。 哇，马上就要到粉色海滩了， 你一看到它的时候，你有点失望，它真的没有那么粉啊。但是你在那玩，在那旅游完了以后，你再回头来，你把颜色可以调得粉一点啊，很简单，调粉一点。 你加一个滤镜嘛？ 对。然后你在回忆的时候，它就是那种粉色，好像是不是就和那个你的愿望一样？你实现它之前，你实现的时候你觉得也没什么，可是过后你回想，它还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在你脑海留下的还是那片浓浓的粉色。 对，我觉得这个粉海滩就是哈勃海滩，它之所以这么出名，虽然说可能并不是像我们在图片当中看到的那么粉， 不是那么 像悬沙一样，但是它确实是跟其他海滩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大家如果要是去到巴哈马，这个粉海滩是一定要去的。 对，肯定是要去的。即使没有专业设备的人，也不用担心。它那个，因为它的沙子里混有很多的珊瑚虫的尸体，好像是这样子。它的那个珊瑚虫尸体是那种粉色的它混有很多，所以它有这种粉色基调在。其实你用手机拍，只要调一个颜色，很快就 能出来了， 就是你梦想中那个颜色。 哇，梦幻粉！对，那这是在海滩的部分哈，也把大块的时间都留在了这个海滩来拍照。那它周围就这个岛有什么其他的设施吗？比如说像其他海岛一样可以玩，像浮潜啊，包括有一些餐饮。不是餐饮，就是有一些咖啡店之类的。 有啊，岛上有不少咖啡店 啊，酒吧 也有那个民宿 啊，还有民宿呢。 很贵的，他们的民宿$400起。 就是因为在这个海滩上。 对啊，所以能在这海滩上住民宿的都土豪。 $400起，你想四乘以就算七吧。对啊，2800住个民宿。 而且它的设施也就是普通民宿的设施啊。 但是因为它这个是岛太有名了，所以没办法。它有酒店吗？这个岛。 我没看见酒店， 是吧？因为太小了。 我没看见酒店，应该也许是有的吧。我们所走的这个一个部分有那个咖啡馆，也会有一些那个旅游设施，但是没有看到酒店。它岛上的那些咖啡馆还有那个民居都是白色的建筑， 白色为主， 所以跟那个绿色植物啊可能很配。 拍起来也很好看， 真的是相应成趣啊！这是巴哈马的一个重要驿站。 对， 那你们当天没有在这住是吗？就 我没在那住、 哦， 但是我们离开的比较晚。 哦， 因为我们到了以后，后来天气不好，就是阴天嘛，好多游客到了下午都走了。 嗯 我们不死心，我们再等等， 再等等。然后果然是等到了，是吗？ 是，我们运气很好，我们在。好像六点钟以后吧、哦、开始就出现夕阳了。 哇、 太阳终于穿破了云层出来。非常漂亮。有20分钟特别美。啊我们 赶紧 疯狂的拍。 快门都不带停的你说。对。 这20分钟我觉得很有意义。 嗯。 我觉得比起那些先走了的人来说我们的生命中比较多了这20分钟。 哎。 是吧？都是走了这一趟，但是他有20分钟的美景没看到，所以一定要多等等，耐心一点。 是的，耐心一点哈。那只要能赶上末班船就可以了。 啊，对， 是的，坐船回去之后，然后再回到拿骚，还是坐这个小飞机是吗？ 是。晚上这个整个行程都是安排好的。然后回到拿骚就天比较晚了。拿骚的店铺很早就关门。好像6-7点钟就关门。这个城市叫拿骚，一点都不骚。 对，非常的，对，非常的内敛。 对，非常内敛。 刚才还剩3分钟的时间啊，刚才我们着重都说了，这个海滩的部分，哈尔海滩，这是巴哈马的一大特色，就一定得去的。那拿骚这个部分，因为它是首都嘛，它有什么特色呢？ 拿骚其实就是这些海滩的中转站，从拿骚出发还可以去像什么珠岛啊、蜥蜴岛啊、鲨鱼岛啊、四面海啊、这些岛，所以主要在拿骚停留旅游的玩的人相对比较少。 是吗？ 它既没有美国的那种高楼大厦，也没有那个像有些、 它的建筑都是什么样的？它 有一些古典建筑，但是都不是很有特点，特点性不强吧。 明白，就没有什么自己太多的特色。 对，所以在岛上去在拿骚都市里游玩的人会比较少，都是把这当成一个中转站。我们是为了参观那个海盗博物馆，在那停留了一个白天，但是最后发现还是去海岛玩吧，还比较好。 这次除了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叫什么岛来着，我又忘了。 哈伯岛。 对，哈伯岛哈，对。然后还有其他的岛吗？ 有啊，有像珠岛。 珠岛，珠是哪个？就是。家畜那个猪， 对，就是 那 个猪啊， 猪岛，世界上面有猪吗？ 是有猪，有很多会游泳的猪，在旅游海报上可以看到。 对，是有一个，它那个小猪都是跟网红一样， 对， 把它放到海里，它就开始游。 是，可是你实际看到的小猪太少了，都是大猪，你会很恐怖。 大猪说：“哦，我也跟你游泳。” 对，所以我们去猪岛之前还要买很多食物带给猪。 哦，对，是。这个岛上的猪不是我们用来吃肉的，而是用来拍照的。 对，然后我们还是我们来喂养的。 对，这个也很可爱。这个岛上游客多吗？ 对，游客不少，这是他们的一个网红点，就是猪岛。那个猪就自由在海里游泳。 那这个猪都是有人在管理吗？ 我猜是有的，但是我没看出来那个迹象。据说这些猪是以前船员吃不了的猪放在岛上养 啊，让它自己繁殖了。 这个繁殖了很多很多。 原来是这样啊，这是猪岛。那还去了哪些岛屿？ 还有 蜥蜴岛。蜥蜴岛就全是蜥蜴呗。 对，蜥蜴大概就1-2尺大。 会不会很吓人？ 我觉得还好 啊， 但是女孩子可能会开始会有点害怕。 是啊，我踩到了什么？蜥蜴，你踩到我了。 你不太容易踩到它， 是吧？对哈，其实我觉得巴哈马真的就是这种海滩风情，跟我们的一些东南亚或者说度假型的海岛、纯海岛还不太一样。 对， 它是有一些野性的部分。 对，有些它自然的部分在，就像鲨鱼岛，你可以和鲨鱼一块游泳。 哇， 小鲨鱼 啊，那也很可爱哈。哎呀，今天这个都没有说完，我觉得巴哈马可分享的太多了，有机会再来我们节目来分享好不好？对，这个今天徐坚也是特意从天津赶过来的，辛苦，再次感谢， 很荣幸跟大家分享。 对，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